第36集。 孟昭当时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垃圾桶的旁边，正在跟高一的数学课本死磕。他初中基础不错，其他科目自学起来也没那么难，但就是数学这一科，有些地方看课本怎么都搞不明白。就在孟昭打算放弃眼前这个知识点，转而进攻下一个知识点的时候，一摞书重重地拍在了他的桌子上。孟昭一抬头，看见陆时琛站在自己面前，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呢。虽然很想给这张脸直接来上一拳，但是碍于陆承泽不久之前刚刚帮自己的舅舅翻了案，孟昭还是克制着自己对陆时琛的厌恶。他没带什么情绪地问陆时琛：“ 干什么？” 陆时琛当时看着他：“ 这些垃圾给你了，反正我也用不着。” 被当成了垃圾回收站的孟昭捏紧了拳头。陆时琛俯下身来，贴着孟昭的耳边轻声说：“ 接来之时这个词懂吧？嗯，野狗。” 他说完就起身离开了。孟昭刚要站起来和他打一架，这时班主任进了教室：“ 都在干什么呢？教室里乱哄哄的，科代表赶紧过来发卷子。孟昭，你过来一下。” 因为班主任找孟昭有事儿，于是两个人这最后一架没能打成。而陆时琛解决了自己留在学校的那堆垃圾，没有跟任何人告别，就那么走了，再也没在班里出现过。那就是12年前孟昭见到陆时琛的最后一面。 他没有烟火绚丽，也不像鸟儿会迁徙，不过是放飞的风筝，怕你心痛才自由，记忆的线索在你手中。如果你能让它降落，天空如此有无尽头，是大海，就让它能漂流在你心中。这世界繁华太多，人影交错擦肩而过，走过，唯独他走过，让你停下了脚步，沉默，两颗心不再沉默。如果你能让它降落，天空自由无尽头，可知那颗心在风中太落寞，就让它停留在你怀中。宁愿是 条船，如果你是大海，至少让它降落在你怀中。 到了舅舅家里，孟昭抬手敲门，是孟若书起身开的门。孟若书素面朝天，他懒洋洋地说， 哥呀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都快饿死了，晚上8点之后吃饭很长肉的好不好？ 舅妈宋宁起身去厨房， 小昭回来了，我去端饭。 孟昭在玄关处换拖鞋，孟昭说， 哎，你们还没吃呢，不是让你们别等我吗？ 你地位这么高，还能不等你呀？ 孟若书虽然嘴上抱怨着，但是神色看起来却很高兴。 快点快点，我妈做鱼这么好吃，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？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的孟祥宇见孟昭回来也起身了。 别抱怨你哥了，你哥那是工作忙。 孟若书走到厨房帮宋宁端饭。 知道啦，大忙人儿。 宋宁做鱼确实是一绝，一条红烧的大鲤鱼几乎在14寸的鱼盘之中摆不开，上面撒上了碧绿的葱花，让人一看就食欲大开。孟若书一边在碗里挑着刺儿，一边问， 哎哥，周衍的那个案子怎么样了？为什么那个保姆要杀他呀？他到底是不是那场校园暴力的主使？ 孟昭洗了手坐下来，还没说话呢，孟祥宇在一旁开了口， 这案件的内情你哥还能跟你透露啊？ 孟若书往嘴里塞了一大口饭，含糊不清地说， 我不是好奇吗？ 这孩子，孟昭啊，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啊？工作不要那么拼命，要注意安全，还有一定要注意按时吃饭，知道了吗？ 知道了。 孟昭的妈妈孟静当年就是警察，在孟昭6岁的时候因公殉职了。正因如此，当年孟昭要报公安大学的时候，孟祥宇说什么都不同意，后来还是孟昭自己偷偷改了志愿，被提前批录取之后，孟祥宇才知道这件事。但是事情已经成定局，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只是因为姐姐的死，孟祥宇始终对孟昭不太放心，只要一有机会坐到一块吃饭，就不忘叮嘱孟昭要注意安全。吃过饭，孟昭起身要帮忙刷碗，被宋宁一把推出了厨房，而孟若书也一并被推了出来。孟若书拿了木糖醇口香糖，一人分2个，分到孟昭的时候，孟昭问孟若书， 高中的时候我给你的那个笔记本扔了没？ 孟若书对于学习资料这件事儿丝毫都不上心。 啊，我早忘了。 嗨，没扔，都在小叔床下的柜子里，你们兄妹俩的课本和资料我一点儿也没扔过。 小叔，你去把那笔记本找给我。 孟若书已经躺到了沙发上，拖鞋脱了一只，还有一只摇摇晃晃地挂在脚尖上。 我不去啊，要去你自己去。 快点去。 孟昭拿出了副支队长的派头，自打孟若书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迈进过孟若书的房间一步。孟祥宇也在旁边帮腔， 快去帮你哥找找。 哎呦，你们真的好烦啊。 孟若书不情不愿地从沙发上起身，推门进了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开始翻箱倒柜地翻找。10几分钟之后，孟若书拿着那本笔记走出来，递给孟昭后，他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。 哥，你都毕业多少年了，现在高中课本都改版了吧，还要这笔记干什么呀？ 有点事儿。 孟昭说着翻了翻笔记，那上头全都是陆时琛的字迹，瘦长的字迹有些潦草，透着一丝不加掩饰的傲慢和漫不经心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